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及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94点，跌咗120点，总成交金额1,26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51点，升咗2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60.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74.64跌7.2，美团182.5跌4.5，快手77.3跌0.3，阿里巴巴94.6跌1.65，京东集团224.2跌0.8。友邦保險80.8跌1毫，盈富基金21.52跌1毫，比亚迪股份282.6升2.6，香港交易所344元升4.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9.872，瑞士法郎8.162，澳元5.638，加元6.2，新西兰元5.105，欧元8.4127，每百日元对港元6.062。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356，日經平均指數報27,457点，升178点。港金報17,1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1.99美元，賣出1,832.4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康华苑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的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3，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和斜村文和楼、观塘康丽苑 C 座、旺角富荣花园14座、新蒲岗锦荣街6-24号 A、金桥大厦、鸭脷洲海怡半岛怡辉阁、鲗鱼涌太古城徐公阁、中环卑利街38号中化大厦、黄竹坑南图阁3座、鲗鱼涌滨海街5号中兴大厦，同埋半山区麦当劳道96号宝华台。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垂钓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代言坚。 月一号骚动音乐 嚟到星期三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将会有张曼莎嘅出现，六点钟就会听到佢带嚟佢嘅新歌《到时见》啊 ，featuring Lucy 嘅， 系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啦，咁、可以听到佢介绍嘅， 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呢、這个访问 好过瘾嘅，同佢倾偈，六至七一间听到啦。 今日开头有一个很有趣的分享咧，就是最近我都试了两个相同的经验，就是去一个 两个相同的经验，咁系咪即系一个？ 唔系噶，两个相同的经验，但系唔同的对象咯。 哦， 就是、去 咩？你去相睇？ 去人 嗱，两个相同的经验系 同一个对象， 系啦，唔同的对象。 但我都系出去要相睇，又合理喎。 你屋企人开始心急啦，系嘛？ 阿仔，我想火星啊！唔系呢啲唔使佢哋吹，自己识搵啦。呢啲照播啊， 大个仔啊， 即系有两次前后都去唔同嘅新认识嘅朋友嘅 studio 嗰度去，即系上去倾下偈咁样样咯。即系都系因为中意电子音乐嘅朋友嚟嘅。 OK， 咁初头都系网友开始变成，即系倾到咁上下就会。即系大家倾落咗，觉得咦都好似即系几啱倾，跟住就会话哇最好啦，去人哋 studio， 因为佢平时就喺嗰度，佢整歌又喺嗰度。 系 呢啲我哋冇见即系经历过啦，或者冇咁啊上去倾偈咁。咁两次经验都好得意，即系你都系咁样倾下偈，咁跟住大家就会讲开啲歌，跟住就会开咗啲串流平台咧，就会大家轮流开啲自己好中意听嘅歌出嚟，就会互相 share， 即系你中意听呢一类嘅，我又中意听呢啲，跟住你想听啲好重 bass 嗰啲，哇我听过呢对，唔知你有冇认识过啊？呢个 artist 啲歌好鬼正啊，咁样 ，OK， 即系一个咁样你可以玩几粒钟噶啦，一晚就 咁开心， 系啊，你就咁开住啲歌喺度听，跟住就饮下嘢，咁样就好超咁样 ，OK， 好，我觉得好有趣，因为唔止一次系咁样嘅体验咯。 但我想问咧，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几怕呢个行为嘅，即系点解会咁咧？就系、是、例如啊吓，我试过就系我去朋友嘅屋企，咁然后就开个电话拣啲歌播啦，咁然后个个都走埋嚟话啊，我想听呢首，我想听嗰首，咁然后咧，我好快咧，即系你知道而家一啲嘅串流平台，一啲嘅音乐嘅 app 咧，你会佢会有个记录噶嘛，佢会识得分析你听啲乜嘢歌啊，佢会推介一啲相近类型嘅嘢俾你，咁佢会开始掌握到你个口味噶嘛。但我发现呢个行为做得多，上得多朋友屋企，然后个个都话想点歌啊， 就会洗走咗啦， 就会洗走晒我啲数据啦。跟住然后而家会弹一啲完全我系平时自己唔系好听嘅作品出嚟咯。即系当然，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就系你自己会接触多咗一啲唔同类型嘅音乐。但系同时间，我觉得唔好嘅嘢就系你要去揾翻一啲自己中意听嘅类型嘅音乐嘅时候，嗰个困难度系比以前高咗嘅。 哦， 你会唔会有呢个问题？ 我觉得有几个两个大方向啦。第一个就 系、 是你可以用 YouTube 嘅，系虽然 YouTube 都有呢个叫做。即記錄咗你睇開啲乜嘢演算，但係佢就冇咁嚴重啦。 同埋好煩噶嘛，你下下聽到你尤其聽歌，你睇片都冇所謂。你聽歌聽到一半無啦啦彈廣告嗰下，你想掉咗部電話去咁 啊？係 啊，係啊，無啦啦即係你 五年前，我只係得一部手提電話。係啊，你知唔知點解你嘅生意？会越做越差 ，OK， 即系啦，我就会，所以我就比较少用呢样嘢嘅。 我觉得呢个就即系拣个平台啦。第二就系、是、都系你倾呢一个主题嘅，大家嘅听嘅歌相近嘅，即系譬如我去两次叫做交流啦，大家都会系电子音乐，虽然里面有分好多啦，有啲中意听 trance 嘅，有啲中意听 dubstep 嘅，有啲中意听 trap 嘅，或者 house 嘅咁，咁但系都叫做系同一个， 起码都系电子音乐嘅， 所以个影响性会低少少嘅，即系譬如嗰一晚嘅交流，假设有一个系中意听古典音乐，一个中意听jazz 嘅，一个中意听 rock 嘅，一个电子音乐， 咁 如果 差距好大， 咁样就会真系可能会影响到你听歌嗰个 app 歌就会洗得劲啲啦，咁样。 冇错， 咁所以可能系因为咁嘅前提之下就冇乜所谓嘅，咁同埋好得意就系原来你发现你推介一首歌俾人哋听，然后佢会即刻觉得只歌好正，然后佢 bookmark 咗首歌， 个感觉好爽 啊！系啦，即系人哋介绍啲好正，你又会 bookmark 落自己 playlist 啦，你介绍俾人，佢又会 bookmark， 就系好似大家开阔咗大家嘅眼界，因为我哋有时自己。就算你主動去找歌聽，但是你有些東西你沒有聽過，在你的認知當中不存在的，你是找不到它出來的。 Okay， 你明白這個感覺嗎？ 我明白。 是啊， 所以你是要有时真的透过人哋介绍你先知道，哦，原来呢个世界有呢一种嘅音乐嘅，或者有啲咁嘅嘢存在嘅咁。 OK， 你等我揾纸笔 mark 翻低先。原来波性嘅相体其中一个环节就系交换 playlist。 系啊，唔似你失败咗，唔似你当年失败咗啊！我交换系成功啲嘛，你交换系失败啊！ 系、哦，你又提起我啲伤心事。 当年交换完之后，佢冇咗你呢 啲。系冇再冇再。咁但系我我想问，即系你头先讲啦，即系你话即你都會去不同的音樂人的 studio 那裡，可能大家交換一下 playlist 啊咁樣。但其實你上到去不是直接看他怎樣去做音樂、整歌仲開心 一定有的，因為是其實前面可能已經有㗎啦，即係可能開咗一個 working project， 咁你見到其實我都未必識睇，但係你即係因為我平時上網都好中意睇啲人整特別電子音樂咧，佢開一個 project 出嚟扭下啲聲撳下咁樣，你知道係你會見到嗰啲圖好熟悉咁咯。 平時喺屋企少玩啲啊嘛，因為 自己整唔到嘛，或者冇時間，但你睇人哋整最得意就係譬如你可能播咗一隻歌俾佢聽，佢覺得哇呢隻聲。我第一次聽點樣整到嘅呢，然後佢即刻開個 project 出嚟，然後撳睇住佢由零開始點樣想嘗試模仿返嗰隻聲出嚟。咁呢一個過程就好得意， 可以睇人哋啲教學片㗎嘛，15分鐘教你點樣做一個聲效出嚟㗎嘛。 係呀，你就睇住佢嗰個過程你就覺得好得意，或者你會知道整歌嘅人個腦諗緊啲咩，因為每一個人諗嘅嘢都就算都係整歌都係整電子音樂，但係佢個 approach 或者佢諗法唔一樣嘅。係啦，咁你就可以睇住呢個過程，即係 making of 啊 ，behind the scene， 就算你電影嗰啲有時都幾好睇㗎喎。你點樣做到嗰樣嘢出嚟呢，啲 MV 點樣拍出嚟呢，我覺得可以喺現場睇係好唔同㗎。 但係老實講嘅，嗱，即係我覺得有時睇人嚟做呢真係好簡單㗎，甚至乎你會覺得睇完之後我直頭扯自己都得啦，咁簡單㗎原來咁樣，我翻屋企自己搞得啦。你有冇試過真係翻屋企自己搞？ 我從來都冇呢種感覺，因為我覺得真係好難。佢開一個你當合成器嘅。plug in 咁样，佢嗰度啲掣咧，即系几十万个掣，佢仲要做一个声效，佢唔系就咁扭一下掣，佢系可能几个掣加埋一齐，再搭几条声咁样。你望住你系真系你要你会知道对方真系好熟悉自己啲手上嘅工具咯，叫做。咁呢啲嘢係 經驗 冇㗎，冇得返屋企就可以做得到㗎，呢、這個完全冇一個咁嘅感覺囉。 所以我其實都好好奇，因為我都知你係一路都喜歡玩呢個電子音樂啦，但係你又好似通常其實係咪好多時候做 remix 嘅人都未必一定會自己做歌㗎先？ 都有嘅，因為其實做 remix 嘅話呢都等於做一隻歌嘅，但係我啲層面再業餘啲。 或者可能嗰樣嘢比較花時間， 係啊，好難去研究噶，咁所以未咯。但係你可以親身睇到，我覺得係有趣嘅，同埋有時你聽啲歌，你都好想知佢整嘅過程係點樣樣。即係例如佢依首都係啊，上次佢咪話13個版本嘅呢首歌，咁同埋即係有一個非常重電子元素，到而家加入咗即係 Adrian 監製一啲 rock 嘅感覺咧，你都會好想知道究竟佢個 project 係點樣樣啊，點樣揼啲聲出嚟嘅。咁佢呢一首就係 Desk 嘅綠洲啊。 终于我有种觉醒，圈了世代那金色晶，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庇佑，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货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恋痛，还是让跌中的我分离空洞，失方向那碎雾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 无出货，即使谈资不动，你结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是我动容，原来是我愿献身爱太空，凡事足有。 佢名字系余宗尧 Adessa。有佢自己作曲嘅作品啦，編曲由佢自己加埋 Tony Why Not 同埋 Adrian 嘅，有佢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綠洲》。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0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4宗输入个案。政府下午五点起将屯门兆禧苑顺禧阁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今晚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早大约11点完成行动。另外，任何在5月26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順希國內超過兩個小時的人士，亦需要在本週五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七名立法會議員聯署去信政府，並將副本抄送後任特首辦，希望當局保留珍寶海鮮房。有份聯署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明白要贸然动用公帑并不容易，但认为政府可以和其他慈善基金、企业等商讨能否参与保留及活化工作。他又说海鲜房的牌照本月到期，需要大检才能够续牌，希望当局能够提供方便。另一名有份联署的新民党议员陈家沛认为，要活化海鲜房不一定要动用公帑，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援，又相信在集思广益下会有不同活化方案，促请政府尽快回应。政府宣布经公开及内部招聘后，委任警务处前副处长郭荫树做公务员学院院长，7月5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郭荫树任职警队31年，具备卓越领导、管理及组织能力，亦都有志透过提升培训，令公务员队伍更好地担当政府骨干的角色，确保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准确落实。公务员学院去年12月成立，将提供培训，加强公务员队伍对国家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了解。学院亦都致力加强领导才能、创新及科技应用的培训，并提升公务员的国际视野和触角。现年57岁的郭荫树1990年加入警队，2019年晋升为警务处副处长，今年4月退休。一名29岁程式设计员被控以镭射笔照射一名拍摄他人涂鸦的休班警员，被裁定普通袭击及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两项罪名成立，在屯门裁判法院判囚4个月。案发在2019年9月15日港铁屯门站 F 出口，裁判官判刑时说，被告蒙面掩饰身份，镭射笔藏于腰包随时可用，为保障公众安全必须判处阻吓性刑罚。裁判官又说，一班警员涉入涂鸦墙壁的行为不具挑衅性，被告近距离用镭射笔照射事主，虽然事主没有受严重伤害，但亦导致面部灼热和眼角触痛，手机镜头摄录功能受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及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新神，见到你哋一个二个扑撑死，我就明单身嘅可贵咧。 哇，波城你呢啲点讲好呢？你唔明噶啦，你啲单身人士。 单身却太动心，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有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不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痛你痛一世，难道我惊羞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借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放位，越对自己很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压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约印。拖一世，难道我惊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借字不提，越错乱跟实际会被你放位，越对自己很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压身体，爱上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爱情遇上挫折，缓缓兜圈尊贵，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如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都会白费，害怕尽毁。 你唔明有一个对象可以俾你去倾身咁样付出，系一件几幸福嘅事。所以我成日都话你嘅波城，你啲人就系凭实力单身。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 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能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 当然啦，最紧要你要搞清楚你嘅付出系咪值得嘅咧，又或者你嘅付出到底有冇表错情咧？曾比特，我以为。 喺花园里铲积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皮，想起我但望死眼时，飞山隔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约会反一时，地球全国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情凭你你行止，无论你住宿里不是正也同是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意每加心意，分分钟接近你 IG 幻想相见一次，提起情人恭喜我会一次开始会怯，但我未有变，好想见你，快快望望我，你是爱情凭念你连结，无论你住宿里不是正也都是你爱我知，谈你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意会一心意。 尤其在这段时间人和人的关系很疏离的时候，你总要找一些方法去跟对方 叮咚，一班飞机等足两年走到吧， 一个很好的话题 包裹太多，一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观众叮咚，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封，日日是频来对望I think I saw Jordy's coming on, you know 无办法按上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再也何起飞在大堂 So let it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yeah. Fly it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des Sit on the beach where we're feeling the breeze 紧张感可冷藏，饮杯沙冰懒懒床 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yeah. 而是爱也需管理完纤瘦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it can be, and it can be.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轮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呼吸品级，你送体会略次，但有耐性挂念你，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重复压压，想跟你再沟通。第四就够中间琴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有开大门，而自己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一起在夜航起飞在大堂 So let it just you and me新身见面，头等位走在旁，于境外大堂。Deliciou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一年大个，俾大家有两首作品，包括有 Jason 海荣 Long D、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人总会有一种忧虑。好怕同身边人冇计倾。 自由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地皆咁细腻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欢迎嚟到深宵多元音乐空间。无论你身在世界边个角落，无论你呢一刻做紧啲乜嘢，我哋每晚都预备咗一个以你嘅音乐口味为依归，四小时嘅多元音乐空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深宵两点至清晨六点，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一齐分享一个融汇中外音乐嘅听觉乐园。 夏天將至，好多人都會問脫毛嘅問題，究竟脫毛係點脫呢？ 因為其實你亞洲人個毛囊咧，嗰個皮膚咧，嗰個毛咧係黑色嘅，咁其實黑色係好吸光噶嘛。當我哋做呢一個脫毛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毛囊咧，咁我哋稱為咧叫毛乳頭。咁其實嗰個位咧，如果你吸到光之後咧，破壞咗佢個毛囊，導致到佢生得慢，同埋或者係生得疏咗咯。 要知道夏天點樣保養，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晝四點到五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也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播送，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奔神，今日呢位嘉宾对上一首七度派台歌，反应几好啊！ 冇错，所以我希望佢可以 keep 住呢个气势，做到名副其实 Brina。 我想问，边个系 Brina？我哋今日收到音乐嘉宾咧，有 Sabrina， 张华生你好啊，系啦，我哋咧其实一次过会有两卷送俾你嘅，因为上次嗰一卷咧，咁我哋系即系 Zoom 做啦，咁所以今日终于可以见到面啦。咁上次就系中文名，今次我哋就用英文名 Sabrina。 哇，好劲啊！我觉得你哋呢个真心系超过一百分咯，我觉得，因为头先系啊透露咗嘅时候。已经觉得是一样好正，一句好正的句子，但是再比我想象中更好， 再劲啲系嘛？食落去个 Sabrina 个实字嗰度， 我都觉得好满意嘅。到底你个脑系装咩咧？你点样谂到嘅咧？ 科幻嘢咯，可能 佢 OK 装 free 咯个脑系。咁一次过就有两卷都送俾你嘅。咁、 yeah. 但系呢个名副其实，咁我哋即系从中系讲咩？因为名副其实呢样，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嘅。咁第一个层面就系、是、会唔会即系而家？接觸多咗行內即係音樂人啊等等，有啲合作啊或者場合見到嘅時候，即係有一啲嘅前輩或者朋友係之前都聽過佢，即係做音樂好勁好正，跟住真係有機會體驗到，即係哇名副其實咁犀利。 我諗我而家其實我係超級想再同更多嘅前輩合作嘅、非常貪心啦，即係最好越多前輩可以 越好啦， 合作就越好啦。咁但係只係第二首歌，咁即係第一首其實自己都同啲比較近者年紀嘅。朋友一起合作啦，咁当然即系三人行必有我师啦，即系刚刚好嗰个团队又真系得，即系大概三 个人度， 咁所以都真系必有我师嘅，即系上一个首歌，咁去到今次其实都系一个三人行嚟嘅，咁、但系就有前辈啦，即系天妈系一位前辈，咁喺佢身上都真系学到好多嘅，即系佢系一种 好，佢好 warm 咯，我觉得佢个感觉。 嗯。 然后令到你即系例如街落 vocal 嘅时候，佢系一个真系好舒服嘅氛围咁样。咁喺我觉得喺处理一首歌上面，我系有学到更多嘢，因为例如编曲系主要系佢同 Lucy 咁样，咁但系我都有一起。 嗯， 喺度嘅， 即系会睇住个过程，佢哋点样样做咁样。 系啦，冇睇晒成个过程，因为我记得有一晚我系佢哋整音嘅时候，我瞓着咗，即系我已经睇睇下，已经唔知夜，即系虽然平时都夜瞓，但系嗰排真系好攰。跟住我真系喺佢哋一篇篇下交流紧嘅时候，我瞓着咗咯，系啦。 咁你见住佢哋即系交流嘅过程，其实你喺隔篱睇住咧，佢哋系点样样去编啲嘢啊，去砌啊咁样样嘅，那个画面或者个状态系点样样嘅？ 我觉得似我觉得似哥哥细佬嘅感觉咯，因为其实天妈都好 young 噶嘛，咁 Lucy 又好 young， 咁但系个感觉就系天妈度整，跟住Lucy 又睇住。佢點樣整啦？咁但係有時又會俾下意見，大家又會交流。即係我可能一開始連我都諗緊啊，如果我講咗一啲意見，會唔會唔係咁好呢？但係例如我有同 Terence 講，咦？你覺得不如呢句咁樣，你覺得點咁樣？咁佢又會話：，我哋試下咯。咁所以成個過程我就覺得真係好互相交流嘅感觉就好满足咯。 同埋啱啱讲到 Tima 嗰种暖系在于佢喺呢个录音或者制作嘅过程会好体贴啊，你肚饿未啊，想去休息一阵啊，想饮杯水，嗰一种好暖男定系点咧？定系真系可能系喺工作嗰个倾向上好暖咧？ 绝对不是肚不肚饿啦，嗰啲就我觉得是我做的。 冷气冻不冻啊？使乜计？ 系啦，加翻嘅25.5度会唔会冻得滞啊？ 就冇嘅。 O、okay. K， 基本上是似系嗰种，佢会明白你咯。即系可能我有啲 request， 我话我出去斟杯水先翻嚟，跟住佢就会话O K O K， 即系佢冇一种好 tense 嘅感觉系。冇時間啦，你快啲，即系唔會咯、反而係我會覺得佢俾到我一種嗰種 warm 嘅感覺，就係我夠膽去提出任何想法。 係、 呢一種其實已經係一種即係比較間接嘅暖咯，我覺得 都係嘅。如果咪有時可能個氣場好強，或者點樣會令到你，哎呀，都係唔好出聲啦，都係跟住做啦，即係咁就會變咗可能自己 input 嘅機會就唔大噶嘛。 係啊，同埋我會覺得我都會擔心自己會唔會有啲位講多咗一間嚇、如果冇禮貌咁點算？咁即係要好戰戰兢兢咁樣，我就會好驚。但係我個人又即係我諗都幾多諗法喎，又咁我又。我就會覺得呢一次就係好舒服咯，就冇任何有啲咩講唔講得啊咁樣又未冇咯。 咁對於 Tima 嚟講，喺今次合作之前咧，可能佢嘅作品或者即了解佢呢個人，佢俾你嘅印象係點樣樣 咧？其實同我見到佢真係差唔多。 嗯， 我覺得佢係一位好識攞平衡嘅監製咯，即係因為佢之前嘅作品咧係比較即係都偏。同歌手合作嘅嘢都係偏 R&B 啲噶嘛，咁、但係你會覺得佢啲嘢係好 smooth 嘅，因為我覺得今次我自己嘅嘢好多想法，但係都係好瑣碎嘅，即係我同 Lucy 兩個人一路好多諗法嘅時候，其實會有盲點噶嘛，真係 drill 咗入嗰個創作嘅氛圍，仲要係一個男女嘅合唱啦，又要。大家互抛好多意见，咁两个人互相交流已经好多，即系好多嘢要磨合啦。咁但系有呢一位第三身咧，佢系好明白我哋嘅世界，但系同时佢又可以有串联我哋所有碎片嘅能力，同埋一个好强嘅执行嘅能力。咁所以好彩有佢，咁啲嘢就好似。拼图咁样拼好咗，系啦，咁样嗰种， 即系就感觉到我监制原来对于一首歌嗰个重要性，就系当有好多唔同方面嘅意见嘅时候，佢点样可以收集晒，然后变成一个成品， 是 就 系 佢呢个角色你就体验到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 ，Lucy 咧，咁同佢，因为上一首歌就系喺即系 MV 嗰度做男主角啦，系咪都识落一段时间噶啦？已经 系都识落一段时间，同埋我真系记得做过咁多个访问咧，好似我真系记得波醒有。 問過，咦，你嚟緊有冇諗住同佢合唱啊？我真係記得你上次有咁問，而嗰時其實係真係有呢個念頭，但係唔敢答住。咁今次就其實呢首歌係經歷咗頗多嘢嘅，因為本來其實只係一首剎那的嘅 part B 嘅感覺嘅嘢嚟嘅，但係去到直至到有一日我收到呢個警報啊，emergency alert 咧， 突然響電話嗰日，係 啦，突然響電話嗰日，我突然間覺得有一種末日感啊，真係， 哦， 係啊，即係我真係覺得，喂，如果聽日。因为嗰时得我自己一个，我真系谂喂，如果听日得，真系末日咁点啊？如果而家真系我又得翻自己一个，跟住我就同 Lucy 讲，喂，可唔可以加？我想加末日呢个元素、啊。然后我哋就按本身嗰首歌嘅曲系咁改，然后改极都唔系嗰件事。 嗯。 然后 Lucy 就 suggest， 不如我哋。沉掉啦，我哋 即系重新再 嚟， 重新再嚟过啦。 即系用嗰个 concept 去做起点再嚟过啦。 系啦，跟住我就心谂吓、啊，我好想快啲出歌啊！即系我系真系好想快啲带啲作品俾大家，又觉得本身嗰首都真系几正，个 beat 都好正。嗰下你要真系抌嗰下，其实都要 好狠心。 系啦，跟住但系最后我都觉得好啦，抌啦，因为如我想讲末日嗰样嘢。嗯是好强啊，因为嗰样嘢就系强到可能听日就系末日，我就系想写一首关于末日嘅歌，所以我就觉得我唔想再等啦，咁样咯，系啦。 咁佢呢一个即系合作嘅对象，你会形容佢系一个点样样嘅音乐人咧？喺因为你哋一齐写曲写词嘅时候，即系佢有啲咩形容词，或者佢一个咩类型嘅创作人咧？你会形容？ 好有主见，同时好包容咯。因为我都好有主见，但系佢。都好包容我，所以我就觉得佢好有主见嘅同时佢都愿意去接受我呢一啲位置。咁当然我哋都互相包容嘅，但係我会觉得我好明白，其实我好明白要去包容另一个人係真係需要你自己諗咗好多嘢先嘅。因为佢点解第一下佢要信你嗰套先，即係如果大家一起写一首歌，咁我哋大家中间都会经历一啲大家思考緊以你啲嘢可唔可以咁样用嘅过程囉。 等一下先，我哋讲緊音乐人，我哋唔係讲緊呢个男女关系。 唔係我唔係呀，我係讲緊。 佢讲到好似呢择偶条件咁，我想搵一个有主见嘅男朋友，但係同时间可以包容到我嘅，咁就好啦。 唔係呀，係讲緊首歌啊。 唔 係 我驚我唔会啫，我驚我唔会啫。 喂，但係真心喎，我都真係想讲你整歌呢，无论係女女嘅组合啦， 定係男女。 男女嘅组合啦。 男 或者。甚至同监制啦，其实都好似拍拖㗎，讲真的。又係咪先。 咁你今次咪一次過同兩個男仔拍拖咯？咁如果你一次過同呢一首歌啊，即係 Only for 呢首歌嚟講，你一次過同兩個人拍拖，呢兩個唔同嘅男朋友啦嚇，我咁樣稱呼啦嚇。 音樂上 有啲咩唔同咧？即係點樣去？即係你都知嗰啲韓劇或者啲偶像劇都係咁噶嘛？有兩個男仔同時一出現喺一個女仔身邊嘅時候，好難揀噶嘛？ 兩個都 有 才華， 又係啦，又有唔同優點咁樣，好啦。点搞先？你形容佢哋会系唔同 type 嘅男朋友嘅话，你点样形容先？ 我觉得阿 Lucy 系个感觉啦，系咁佢始终真系仲好 young 噶嘛。 嗯， 咁佢嘅感觉系超级即兴咯，即兴、哦、然后好玩。 嗯， 咁样咁，但系咧 ，Tima 系有种孩子气得嚟，但系佢又好成熟喎，嗰、 嗯、 种咯，即系哇，好似考紧我中文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哋唔可以讲错嘢咁样，唔系，但系真系嘅，即系我真系觉得佢 Tima 系有一种你令你好有安全感，嗯、但系佢又有少少孩子气， 就唔会太有距离感啦，所以 系。 我明啊明啊，通常啲劇集嗰啲女主角都係卡喺呢啲位嘅。 但係 Lucy 就反叛啲咯，佢個 一個會令你開心，但係一個令你好有安全感。 簡單啲講， 點算好咧？咁樣就 簡單啲講，通常就話一種係做男朋友嘅，一種係做老公嘅人咯。 都可以咁講啊， 即係嗰種嘅感覺。 但係我覺得佢哋兩個都啱做老公嗰種喎，即係佢哋兩個都俾到安全感我。 嗯， 因為我反而我偏向係我。 如果讲好，我想玩同埋反叛嘅心咧，我觉得我比佢两个都 更 强咯，所以我就觉得佢哋都可以包容到我呢样。 好，我再次重申咁多位听众，我哋系讲紧音乐嘅 ，OK？ 系啦， 我哋讲紧音乐， 系形容紧做音乐有阵时嗰种磨合，有啲似情侣咁解。 系啦，比喻嚟啫，比喻嚟啫。 啊，又估唔到可以咁样做一个比喻呢？ 好啦，今日讲完人啦，不如讲下即系、就是、我哋今日呢个主题 系名副其实啊嘛， 名副其实。Brina 咁样，咁啊讲下自身啦。 系，因为头先讲就系身边嘅人有冇一种咁嘅感觉，但系去到自己啦，即系如果有一日希望做到，即系自己能够名副其实嘅一个音乐人嘅时候，你自己有冇谂过希望自己嗰条路继续行个音乐嘅风格等等，系俾到一个咩嘅感觉人哋，令到人哋会觉得哇 ，Sabrina 真系啲音乐正，名副其实正咁样样。 我有啊，我都有諗得好深噶，但係 你都係中意諗嘢嘅人啦、 啊。係啦，我都係中意諗嘢嘅人。其實我真心係想做名副其實 Brina 嘅，即係我就所以我係好想，如果可以擺得幾多自己嘅想法落去就擺，但係同時我發現確實有好多要學習嘅地方喎。 嗯， 即係例如本身未，我諗係比較去到後期先開始揾 team 嘅，但係前期其實我自己都有做過一個 vocal 嘅 recording session 啦，即係自己都會喺 studio 錄下音。真係冇咁好啊！咁我都會喺揾咗監製之後，我就會睇翻其實自己喺處理 vocal 上面可能有啲嘢又要進步啦。 嗯， 甚至係我覺得諗 melody 上面，我覺得係一種個人特色嚟嘅，會好容易諗到嗰一類嘅 melody。但係同時我又想俾自己其實又多啲多元化啲喎。係，即係咁我就會諗之後我應該要點樣做咯。咁但係暫時我覺得喺冇辦法 multitask 到好多嘢嘅時候，我只係想呈現一個 4D 啲嘅我咯。 嗯， 即係有幾多想法抌咗出嚟。就擺咗出嚟先咯，咁樣。 即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都幾全能嘅音樂人，即可以曲詞編監每一樣自己都起碼認識，可以做得到咯，即 係。係啊係啊，真係想㗎。 而家係有開始去嘗試，可能編曲啊或者各方面都多少少參與咁樣嘅。 去睇人哋做咯，因為我覺得曲詞都要，即暫時曲詞先都有好多嘢仲可以再 學 擺入去啊。咁就編呢啲呢個就後話，但係起碼我覺得睇人哋編嘅時候，我知道係發生緊咩事。咁下一首我又可以，即係佢哋有嗰啲 technical terms 咧、 哦， 可以記得要係啦，可以記得要喂呢、這個位加下，嗰、那個位加下，有即係會有唔同啊。 個 BPM 唔該快翻0.5啊，唔該 或者個 DK 嗰度，或者個 attack 嗰度可以扭翻大少少，即係識啲 term 好似會溝通上面，起碼都。可以即順利啲咁樣咯， 係啊係啊， 即係好似我哋做訪問都係，我哋成日都要學呢啲 term， 諗住同啲音樂人傾偈咧，可以好似傾到咁啊，我哋識得講嗰啲 term， 都係呃人嘅啫，其實， 但其實我從來冇見過個粒掣啦，咁樣 都冇撳過啦，咁樣。 寧靜時等你告知，這幾天都要相見。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 意义靠变算，为快问我有没有 折磋，痛他一次痛过，不用再立落。I'll just be yours。 听过张曼莎之前派台作品叫《刹那的》，新闻回来之后会介绍新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0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51宗经核酸检测及354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再多一名患者离世。新增个案有34宗属境外输入，另外今日接获39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来自35间学校。中环荷里活道的 Iron Ferris 酒吧群组再多17人确诊，累计有49宗个案。中環德紀立街 Central 酒吧群組再有4人感染，累計31宗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快速陽性個案有明顯增加，中心近日調查新增快測個案，發現較大比例的樣本在抽樣調查時檢測呈陰性，不排除有些個案是誤導或者虛報。政府下午5点起将屯门兆禧苑顺禧阁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今晚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早大约11点完成行动。另外，任何在5月26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顺禧阁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需要在本周五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政府表示，直至今年5月已經覓得土地，足以提供大約21,600個過渡房屋單位，當中超過5,200個已經投入服務，預計今年底之前將有大約1,700個單位落成營運，明年底前再有大約11,000個單位落成。運輸及房屋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由關愛基金撥款9,500萬元協助推出的先導計劃，去年4月啟動之後已經批出資助給8項目，合計共可提供大約730個房間，涉及資助金額大約9200萬元。在運房局核下的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正檢討先導計劃，預期可以在今年第三季內完成，之後會參考檢討結果，再制定後續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及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排到上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呢边咧，车龙排到落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以及东涌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欢迎嚟到深宵多元音乐空间。 无论你身在世界边个角落，无论你呢一刻做紧啲乜嘢，我哋每晚都预备咗一个以你嘅音乐口味为依归，四小时嘅多元音乐空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深宵两点至清晨六点，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一齐分享一个融汇中外音乐嘅听觉乐园。 正哥。乡郊代表选举就快举行，不如你去参选居民代表啊。 吓，我惊我唔够票啊。 好易啫，你叫晒你啲亲戚朋友，用佢哋喺村里面啲物业嘅地址登记做选民，然后投你一票。 唔得，佢哋根本唔喺条村度住，系唔合资格做选民，咁样嘅投票系犯法噶。我哋叫人咁做都有罪，随时俾人打去廉政公署举报我哋噶。 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 骚动音乐，骚动 Dash 余宗尧，绿洲。 嗰阵时其实一开头系玩复古啦，但系去到个歌词出咧，就哇喺在太空，咁一定要玩个 space rock 嘅感觉咯。因为我自己偏向咧，一系就玩复古，一系就玩未来，因为太多啦嘛。而 contemporary 嘅嘢咧，我唔做啲第二啲嘢出嚟咧，好容易俾人混淆嘅。要听到个声就知道啊，呢个系 Dash。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骚动音乐。 音乐嘉宾咧有 Sabrina 张曼莎嘅，咁有呢一首歌《到时见》啦 ，featuring 嘅就 Lucy 啦。咁头先都有讲咗，即系呢个班底亦都仲有 Tima 做编曲监制咁。咁呢一 part 我哋就会再深入讲呢一首歌嘅。咁我哋两个会先估关于呢一首《到时见》， 我估先 系啦。 我太喜欢啦，因为 好啊， 因为咧我好中意一啲歌咧，会 sample 咗一啲嘅电影啊，或者可能剧入边嘅一啲 quotes 喺入边。咁我估咧，我唔知佢今次系咪有。sample 到呢樣嘢，因為咧大家細心留意聽 intro 個部分咧，佢有一啲好似 sample 咗類似電影對白，因為但我睇唔到佢個歌詞，即係佢嗰個字幕係乜嘢。 我有努力聽嘅類似講， 我努力聽嘅係啦。 嗰啲咩 passenger 或者pressure 咁似係可能係飛機嗰種咧， 係 似係嗰啲空間嘅。 係啦，所以我就好喺度估緊佢係咪 sample 緊某一啲嘅。電影嘅句子或者係劇嘅句子咧，咁我就幻想咗有兩個 link up 咗嘅作品，一個就係、 是、哇，好有深度， 你 一個就係 The End of the F World 一套劇嚟嘅，係啦，另一個咧就係 Fight Club。系啦 ，Fight Club 最尾嗰一幕咧，嗰、那个女主角就话啊，遇见你呢个时间咧，就人生中最奇怪嘅一个时期嚟嘅，咁类似系一个咁样嘅位置。我就喺度谂紧啊，嗰、那个位系咪 sample 咗一啲嘅电影对白咁样样咧？ 嗯，好，咁我估埋你再揭晓啦。咁因为呢首歌一路听嘅时候，虽然嗰个题头先讲即系一个世界末日啦，但系其实有一种好似一个类似末日派对咁，即系。 係開心浪漫，即係你會幻想到一男一女咧，即係大家拖住手啦，但係個背景咧啲陨石跌緊落嚟啊，火山爆發曬嗰種狀態，一種好凄美嘅一個畫面。咁所以我諗就你哋雖然定咗覺得即係嗰個警報，即係令到你聯想到世界末日，但係你都想呢一首歌係好 sweet 嗰種甜到盡頭，係都係一種浪漫，只不過個設定係咁解啫。所以嗰個用嗰個風格嘅聲啊，嗰啲聽落去其實係好 sweet。好温馨，两个人二人世界的那种感觉，交给你逐样揭晓啦。 我觉得两样都有的，真的、 嗯、 即是那种，因为其实首歌虽说整件事很开心，有少少末日之前要反叛，即是我直情之前有一句歌词是讲话是要那个历史啊，是要记载住我哋嘅姓名嗰啲嘅，写咗一啲句咁嘅嘢，但系就冇用到。 冇用到， 咁系想有少少即系反叛啊、派对嘅感觉，但系同时最尾讲，例如即系 Fight Club 啊嗰种，哇，遇见你呢一个人嗰种浪漫嘅嘢，我又想摆入去嘅。咁前面嗰个 intro 咧，我系真系。我好開心你咁重視呢、這個， 好緊要 啊！好緊要啊！ 係啊，真係好開心， 好搶耳啊！ 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我想大一聽嗰個歌咧，就入咗嗰件事啊！因為歌詞都有寫，當此刻已證實全城驟降温，高度戒備，身於嚴峻氣氛，就係想提大家。喂，我哋而家係一個嚴峻氣氛啦，咁、嗯、當然疫情都 inspire 到我，咁但係一嚟就帶大家入去，我覺得唔可以用自己把聲、嗯，因為我有諗過用自己把聲，喂，但係我覺得係、 啊、即係嚟點，即係一個 VO 定係扮嗰啲新聞報道定點啊？你本身有諗過係邊一種㗎？ 我 你唔使演繹嘅，但係嗰個 concept 係點樣？ 我想聽佢演繹 喎。哦，咁、哦、你都可以演繹嘅。 唔係，我最後係錄唔到嘅，即係我最後係好搞笑地喺度講。末日啦，唔知道你呢一即系自己一路录一路笑咯，即系喺度玩嘢，所以最后咧系唔成功嘅。咁、嗯、但系我就揾咗呢一把女声咧，同我比较抽离啲啊，我觉得佢，因为如果宣布末日嗰个又系我，唱歌嗰个又系我，咁就。 即系入唔到个世界 啦，系啦，咁所以就反而前面我就真系有拣，我其实我同 Tima 同 Lucy 都有谂过拣乜嘢， 嗯， 咁我哋真系有拣下，但系都觉得呢条系最好咯， 哦， 跟住就有个 twist 就系前面嗰句问题其实仿似系问 Lucy， 但其实我系想问大家咯， 系， 即系 剩翻20秒啦， 系啦，系 last 20 seconds。What's on your mind？ 即我想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都谂、嗯，但系喂冇得谂啦，我哋而家开心咁样咯。 因为啱啱讲个前面，即系叫设定咗一个氛围、嗯、就开始首歌，但喺前面嗰度其实你哋两个嘅声音系有交叠，嗰种看似清晰，但系又有一种即系融合咗。咁嗰一个嘅设计其实又有冇话系一个点样嘅谂法？即系 announcement 出咗之后，你哋两个把声系有即系重叠住咁样出嚟噶嘛？ 嗰、那個設計咧就係慶幸我同 Lucy 對於男女合唱歌嘅睇法都幾一致， 嗯、 即系、我想做一首我心目中嘅男女合唱歌，而呢一首大概就係啦，即系我就冇 prefer 話要即系可能我一句你一句大家兩句，即系我就冇呢一種嘅概念啊，即系我覺得嗰種對話嘅形式可以係我諗到啲嘢，你回應翻我，然後我哋最尾有一個sum up嘅。嗰類咯，我自己偏向。咁、 嗯、 但係嗰種可能我唱緊佢下面戰下戰下嘅嗰種感覺、就是，就係佢都同我一樣諗緊呢一啲嘢咁樣嘅意思咯。 咁因為你話本身你哋其實寫咗嗰個歌係未有嗰個末日嘅個題材之前，整有一個要冚掉咗佢。咁、嗯、其實嗰一個係數翻係幾時有嗰個諗法，同埋嗰個版本係可能歌詞啊風格上面同而家有冇話係有咩唔同㗎？ 其实都几似，但系冇呢个咁开心嘅， 嗯， 即系佢系 cool 啲嘅嗰种浪漫，即系似一首比较我自己觉得简单啲嘅情歌， 嗯， 系男方对女方嘅回应啦， 嗯， 因为刹那的就系女仔 FF 啊嘛， 系， 即系我见到你，我鍾意你一见钟情咁，但系。咁你啲即係觉得你都要回应我㗎嘛，係咪先？即係大家都等緊你回应。 好似2月14 同 3月14就要回应一样。 回复啊， 係啦。 係啦，即係觉得咁 咁我梗係 FF 到個男仔都好鍾意自己啦，就諗住咁，所以嗰個 part B 就係個男仔嗰啲又係哇不停講好鍾意嘅一首歌嚟嘅啫，咁樣。但係呢就其實二月尾已經開始寫，即係我講真，我出完剎那的冇耐已經準備緊下一首歌，諗住 你咁想出，頭先你都話好想快啲堅持下一隻， 係啊，即係我而家出完呢首已經係又諗緊下一首，即係未咁快嘅其實，但係嗰時就係可能出咗一陣啦，咁就想出下一首Part B 咁樣。 嗱，我記得上次《剎那的》嘅時候就講起，就係嗰個曲咧係好一段時間前已經寫起咗噶啦。今次反而喺呢一首作品，即係講緊呢個 Part B 版啊，即係唔係而家嘅《到時見》，係 Part B 版，即係呢一個《剎那的》嘅 Part B 版嗰首曲，都係喺以前自己嘅 library 攞翻出嚟去做，定還是都係之後《剎那的》出咗先寫嘅咧？ 剎那的出咗之後先寫嘅。 咁跟住一路就好啦，決定咗要砍掉咗佢，就而家行呢一個嘅風格嘅時候，因為你話個編曲上面個聲而家都同嗰陣時唔同， 完全唔同。 係啦，咁係呢個決定或者呢一樣嘢係點樣出現咗？覺得喂要變下咁樣樣咧？ 就係經歷過好多，用本身嗰個底改動咗好多，即係可能本身嗰首歌有嗰啲詞嘅，咁我想講末日，咁咪照 keep 個 melody， 我齋喺上面改詞咯。咁就啊，整下呢個 version 先，唔得喎，跟住又試下改其中一段音樂，又唔得喎，就係經歷咗好多改動，整極都，因為我都好知我自己係咪想鍾意嗰樣嘢，即係我都如果自己都唔鍾意，我就攞唔到出嚟俾觀眾啊，係啊，咁我就等咗好谂咗好耐，然后又觉得冚掉又好嘥啦，都摆咗咁多心机，跟住但系最后 Lucy 话冚掉啦，冚掉仲快，佢真系咁同我讲。 因为反正改嘅地方好似都越改越多啦。 系啦，佢话都改咗咁多冚掉啦，咁我就唉好啦，咁真系点知一冚掉咧，啲嘢就。哇出晒嚟喎，真係。 即係你冇咗嘢绑住咗啦，你冇咗舊有嗰套嘢绑住咗你啦。 係啊，就突然间好快，只係可能中间要磨合一啲位啫，但係突然间係有效率好多。 咁其实喺呢首歌里譬如Lucy 佢个 part， 咁佢都有啲嘅 rap 啊，或者佢个 part 其实佢都有一种处理，即係可能大家听而家啲新啲 R&B 或者 hip hop 类嗰啲都会有啲落啲 autotune 啊，或者佢哋嗰种玩緊 rap 嘅嗰种发音等等，都已经系一种好 modern 啲嘅嘢。咁喺佢嗰 part 嘅时候，你系咪都有参与一齐俾下意见，点样去写佢嗰啲 rap 词或者嗰啲演绎上各样嘢，定系嗰 part 就佢自己搞多啲啦，你就 focus 你自己个 part 咁啦。 是啊，我比较少咯，即系因为我真系有自己喺屋企试 rap 嗰啲咧，我真系 rap 唔到，即系我唔系一个好叻 rap 嘅人，咁我就唔系我嘅强项咯，咁但系我会有啲点讲咧，即系有几句句子我真系会特别中意嘅，即系佢写，因为基本上我嗰 part 就我写音乐同埋词都系，佢嗰 part 就好系佢写嘅咁样咯。咁但系例如佢里面有一句话系，从不信算命啦，同埋如相爱在这世代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即系我会觉得有少少有几 touch 到喎，即系喺呢一个世代相爱变得艰难。其实你话好艰难又唔系，但系又好似系咯。即系好似始终疫情令我真系有反思好多，就系好多嘢静咗落嚟啦，或者甚至有啲人相隔异地又好难去维持一段关系啦。 系 咁。呢一句我几中意咯，系啦，佢嘅呢 part。 甚或乎呢首歌，我觉得有一种就系好似即系两个人嘅关系咧，你唔逼到去尽头话俾你听世界末日咧，有啲嘅所谓爱啊，或者一啲表达系唔会做嘅。即系如果你同一个人拍拖，我拍咗几年咁，跟住之后我仲有好多时间，咁咪冇乜特别，可能已经淡咗啦。但系同你讲听日就末日嘅时候，嗰个决定好似就会唔一样咁啊！即系对另一半，即系呢一样系咪都可能你哋去谂嘅时候，我呢一样嘢都系希望可能启发到听嘅人，即系去重视身边嘅人咁样。 系啊，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唔系净系想写末日爱恋嘅，即系我唔系想净系，我记得上个访问都好似有讲，唔系净系想 系咁讲，我好，我系要恋爱咁、嗯，我都想讲下其他嘢。 系 咁，所以其实除咗恋爱，我都想提下大家咯，即系有啲咩你想做或者你想讲，听日可能就系末日噶啦。 嗯， 咁不如即系。即好，我覺得幾啱而家嗰個心情咯，所以就我自己都想快啲出啊，即係呢首歌咁樣咯。 同埋咧，我想問一個比較抽離頭先嗰樣嘢嘅問題。 你有嚟係嘛？ 我發現咧，你啲歌名咧係有好似一個 serious 咁樣嘅，全部都係三個字嘅。你係咪想做一個 三字歌名系列嘅歌咁樣？ 剎那的， 我覺得你嘅好細心咯，即 係我成日 stalk 你 IG 嘛，係啊， 你嗰個 intro 啦，同埋講嗰個名啦，我係真係有。是真的有特登安排、 嗯嗯、 因为呢其实第一首的时候我是没有想我下一首是三个字的，但是我到我第二首想歌名的时候，我就即是想想末日拼什么即是或者想下一些很长的歌名在歌词都抽出来、啊、是即是想末日轨迹啊，末日我记得有十几二十个名的，真是自己狂打，是但是最尾是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即可能有人演唱会搞不成啊，跟住有些地方去不到啊，跟都会跟大家讲一声，即是到时再见啦、啊、咁、 嗯嗯、 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嘢有啲 sad， 但是呢又好似懒系超咁， 系又好似有啲有啲盼望咁样， 系啦，即是演唱会搞不成，希望到时见啦、啊、咁样，咁、嗯。其实有几啱我呢件事咯，其实成个 mood， 跟住又觉得到时，同埋一定要拣就系、是、因为到时见都系三个字，即系我就觉得我系有少少呢啲，即系好相信 angel number 嗰啲咧，即系嗰啲叫咩啊？嗰啲 luck 啊，觉得系 嗰啲 三 个 字就会中噶啦，咁样 三都系三个字，跟住就令到我其实下一首我未谂写咩，但系。我都想 應該 一定要 是 三個字的了。 還有一種就是那個世界末日到之後好像之後會有東西，然後到時見你是對於這個末日後有一個新開始是有一種盼望在這裡的嘛。 不知道呢。 是不是就是這個到時見是擺了有一個這樣的 implication 在這裡。但是真的在個 MV 裡面今次這個 MV， 上次呢又要重提。 你又講這個。 我都期待，因為上次有這個叫做時間政治啦。今次呢就是這個concept 上面又有啲咩嘅諗法啦，同 因為記得上次話考慮會係呢一個咩隱形人格， 咁但係你世界咪好難隱形啊！今次就唯有綁住個男人咯咁。 Tisa 係綁住嘅，但係其實佢只不過係MV 裡面有個戲中戲，佢只不過係戲中戲裡面嘅一個情節咁樣咯。咁但係呢一個 MV。有新嘢玩就係個戲中戲啦，同埋有 CG 啦，同埋有 framing 上嘅玩法咯。而係我又係想，即係我可能有啲貪心，即係可能歌上面又想有嗰個末日 intro 啦，即係有啲我自己覺得好似都幾新啦。跟住可能 visual 上，即係影像上，因為我自己又係嗰啲極 care 影像嘅人嚟嘅。咁我自己覺得我開心，今次導演係玩 framing，即係可能唔係好平時統一地見到嘅，話16:9啊、4:3啊嘅一啲 framing， 即係可能 framing 上即係有玩圓圈啦。咁我自己其實好中意呢一種感覺嘅，因為你好似 focus 咗喺某啲 中間嗰位， 係咁我就係咯，中意呢樣嘢。 同埋我要特別講，我真係好中意 Lars 嗰幕嘅，因為點解頭先一開始嘅時候會提過 Fight Club 呢樣嘢，就係因為 Lars 嗰幕令我聯想起 Fight Club 男女主角喺個高樓大廈度望住出邊啲樓冧曬嗰個畫面，但係超級即係嗰種末世感好強，但係同時間又營造到一種好浪漫嘅氣氛。呢個係咪本身你自己好想擺入去嘅一個元素，定係可能都係團隊佢哋去諗嘅？ 這個是我自己都想擺的，而他們都喜歡，因為其實 CG 是我的想法來的，我是一來 見他們我就說我這個 MV 要 CG 的，這樣然後之後就是想那個末日那個隕石降臨呢，我想那個隕石降臨不是很攻擊性的，我想那個隕石降臨是很浪漫的， 你的名字嗎？ 是類近咯，即是我想有 我, 我的感觉的浪漫、嗯、所以我歌词都有写浪漫就要即兴， 即兴的嘛， 即是要有种浪漫的氛围，所以就揀咗最尾係咁樣呈現啦。 仲有一個問題，我代樂迷同埋 fans 問嘅啫，唔、嗯、係我自己想問嘅，因為有一幕咧就係 Lucy 同埋 Sabrina 佢哋就好浪漫，有個剪影咁樣石石咁樣啦。嗰、嗯、下係 CG 嚟㗎係嘛 ？CG 啊，定係借機位啊，定係真實發生嘅咧？ 係真實嘅，因為咁本身其實我已經唔係第一次喺熒幕上。kiss 噶啦，即系讲到好似， 唔系咁你个演员啊嘛，你都系个演员，所以好合理。 咁本身即系都有演出啲 MV 同埋系啦，咁所以就对我嚟讲，我觉得系要，因为唔知佢原来系 contrast 得咁劲嘅，即系拍 有机会见到嘅，以为会 系啦。咁、如果借位就好似都末日啦，就唔好谂咁多借位唔借位，我就觉得我哋都。 真实啲咯， 真实啲咯，系咯，就咁样咯。 咁啊，你都讲啦，即系自己音乐作品都唔想等继续出啦。咁啊，有冇啲谂法？好啦，到时见之后， 三个字嘅，即刻 系啦。会唔会已经有谂下一首歌，有啲初型，有啲嘅谂法，会想点样继续玩落去？ 有啊，系，但系唔想，即系未必透露住，因为咧喺、我本身想下一首就出一首真系三只字嘅歌，而系有一个题材，我已经谂好咗。但系咧，我又出完呢首歌咧，我觉得我啲歌其实都好正面。 嗯， 咁我真系有想出一啲比较 sad 嘅歌。 哦 ，OK。 因为我觉得我有时都会 sad 噶嘛，咁我又想呈现一下一啲即系 sad 嘅自己出嚟。咁所以我就谂紧咯，因为如果本身另外谂到三只字嗰啲歌，都系好正面。 哦所以想試下有另一個睇， 係啦， 得啲嘅，受死啦咁樣， 即係可能 走開啦， 或者好慘啊咁樣咯，即係傷心了咁樣咯，即係可能咁可能會喂，可能就 set 啲，即係 個通會唔同咯，會 係啦。 所以呢個三個字係無端端幫你定義咗三個字嘅，係啊，就有而家呢一首新嘅派台就係到時見嘅，咁亦都大家可以期待下跟住之後嗰一面嘅張萬山會係點樣啦。咁啊，今日多謝你。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Face to mask open the mouth. Normally, I should ask more. Face to mask open the mouth. Fade it slowly. Tell me what you should. Someone to call it. Last 30 seconds. Yeah, what's on your mind?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Take 轻重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既然独想爱的浮盛，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孤独皆被晨雨染上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So sing.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nn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互与否性。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re so perfect. 我只会守护你，捉紧我手臂。I know that I feel the two 逐渐每分每秒都想尘埃 I want you to end to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我凝望着障碍遇上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余生早注定从不想输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的心跳不想与你分开 You're my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 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